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美金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那教育部啊，近期发布了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那其中就显示我国学生的视力不良问题突出，怎么能够减少这个小眼镜的发生率，让孩子们心明眼亮？先进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又可以为青少年近视防控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彭亚军。不良问题突出，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少年强则中国强，如何减少小眼镜的发生率，让海长海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彭亚军教授 AirDoc 副总裁张金雷跟您聊聊防微杜渐，关注青少年视力健康。长海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彭亚军教授 AirDoc 副总裁张金雷跟您聊聊防微杜渐，关注青少年视力健康。 眼科专业委员会白内障学组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为手术期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上海眼科白内障眼底疾病的激光治疗，对早期青光眼、小儿弱视、近视的诊治有专长。 张金雷 ，AirDoc 北京郁金香伙伴科技有限公司是医疗领域人工智能企业，由来自微软、谷歌、三星、雅虎、新浪等公司的技术产品团队组建，在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识别和辅助诊断领域，已与国内外包括约翰霍金斯等数十家顶尖医疗机构在影像识别分析领域建立深度合作。 要说哈，我也是个近视眼儿，30岁出头的时候做了手术，确实从小学开始近视时候那个历程哈，回首起来现在才理解家长的那个焦虑和担心哈，因为孩子有时候不自知。所以从彭教授您的角度来讲，接触到的大量的青少年是不是近视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然后家长和社会的焦虑是不是您都感同身受？ 特别是最近十几年，这个我们国家的青少年的近视情况还是比较不容乐观的，比较让人堪忧的，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整个近视的发病率在高升，就是学生里头戴眼镜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以看到在高中阶段甚至在大学阶段不戴眼镜的成了少数了啊，这是发病率在提高了。第二个就是得了近视以后的度数是越来越深了，在这戴眼镜的人群里头，有高度的近视的这个患病率也在提高，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忧的，因为后面我可能会提到，就是高度近视，特别是非常高的啊，尤其是超过800、1000的这种度数的近视，它往往会出现一些病理性的问题，这是我们比较堪忧的一个状态啊。第三个呢，更让人 放心不下的，就是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小。 是， 越来越小呢，那就意味着两个，一个他在整个生长发育的年龄阶段，他可能会越来越深。 嗯。 第二个，那这个群体的波及性就可能面就太广了，那就可能影响我们一代人，甚至后面几代人。 嗯。 所以八部委一个发文，说明真的要危及到我们民族的未来的健康状况上了。 嗯，是，那张总也是戴眼镜哈，但是我看您的近视度数并不是很高，这是特别勤奋努力才造成的吗？您什么时候开始近视的？ 我记得是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啊， 嗯， 主要其实还是目前就是现在回头看还是用眼卫生， 嗯， 比如说这个不良的这个坐姿啊， 嗯， 然后灯光啊这些地方， 对，阅读习惯呀，啊，躺着看书啊等等哈， 对。 但是刚才彭教授讲青少年近视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接触到一个情况，就是孩子们会有从众心理，当不近视的人成为了少数之后，他反而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跟大家一样。我有个弟弟后来就自己先是要戴无镜片的眼镜，为了跟同学保持一致。 对对对，是这样的，现在总体对这个近视的人群的患病人数的估计，我们国家大概在6亿人左右，有6亿左右的近视。 嗯， 2013年这个国家对中小学生的一个统计是，小学生大概1亿多， 嗯， 初中生是5000万多，高中生是4000万多， 嗯， 合起来是2亿多一点， 嗯， 那么6亿的近视里面有2亿的中小学生， 嗯。 这几年的发病率又越来越高， 嗯， 度数又越来越深，年龄越来越小， 哎， 所以这个近视的大趋势是往孩子那一头越走越多了， 嗯嗯， 让人非常非常担忧。就是像你说的，不近视的孩子他都觉得自己是少数嘛， 嗯嗯， 他觉得好像没有一副镜子都不入群， 不合群 啊， 对，好像你太另类了，你怎么会不近视？嗯， 这个其实不应该这样， 对， 就不能把这种不健康的状况让孩子感觉到是正常的，不 对 的。 对，嗯，发病率的提高，度数的加深和这个得病的年龄的降低哈，这确实是已经不再是个别孩子或者家庭的困扰，更是社会的问题。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啊，还不是总人数。 对， 嗯， 在世界范围内呢，我们国家第一个能近视的患病人数是第一位的，这个不断攀升的发病率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呢就是不断增长的一个趋势也是第一位的，所以这个是在业界呢，我们甚至有一种描述说这是一个国病，说再过若干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一代人的近视，这个眼睛的健康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是，我们曾经是沙眼大国哈，然后是干眼大国，那是在我们的经济水平比较低，或者是卫生条件和健康知识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但是现在确实走进任何一家眼科医院，特别是在假期的时候，就诊的人群里青少年非常多，甚至是幼儿园的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的这个近视率 啊 这么高发？ 这样的，在近视的整个成因里面哈， 嗯， 确定的直接原因，直接的原因我们还没有这个有发现。 嗯， 比方说我们如果说感冒是感冒病毒引起的直接病因，嗯，啊，比如艾滋病是艾滋病毒引起的直接病因，知道直接病因，我们的预防就可以非常直接的阻断它。 嗯， 啊，那么而且近视直接病因并没有发现情况底下呢， 嗯， 它整个为什么会眼球加长加大了， 嗯， 这个机制过程还不是很清楚， 嗯嗯， 但是我们就像癌症的直接病因并不知道，癌症的很多相关诱发因素我们已经知道， 嗯， 一样的， 嗯， 很多近视的多因素的诱发因素我们是很清楚的， 嗯， 其中最最清楚的一点就是近距离的工作过了头， 嗯， 过载了， 太多了，跟我们孩子的近距离上的学业负担过重，应该是直接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过量的人工环境，特别是人工的光线下的环境，比方说在室内太多的灯光下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也可以好理解，在我们远古的时候，人类很远就要发现天敌或者是猎物，所以在自然的光线底下，它的视力是远视力是很好的，那么现在都宅在家里了，都在灯光下生活，所以这个眼球也有人说是一种进化也好，或者是适应这种现代的这种生活也好，那么焦点就越来越近，眼球也倾向于越来越长，越来越大，就是近视度数就越来越深。在这两个环节前提下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人种上的差异。在我们亚裔的人种是特别容易近视的一种状态。 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对，相反呢，像其他的，比如说白种人啊、黑种人啊，他们的这种人种呢就不太容易近视。但是在其他国家也有这个趋势，因为现代的生活，所以导致他们国家的近视力也比以前要多一些。 就是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么多，增长的速度也没有我们这么快，那么这个人种上的差异也有一些。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发育状态，比方说我们一样用电脑，我们一样近距离的过载的工作，跟孩子也一样在这样做，你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这么做，我的近视度数没加深啊，孩子怎么一做就加深了呢？ 对对对，有的家长不太在乎这个问题，就觉得我也从小看电视啊，那现在孩子玩手机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对，成人化它不存在一个身体的再发育，而在那个阶段青少年的时候身体正在发育，所以你给他增加了这一点负荷，他随着身体在长个，可能眼球就更容易被长长了，拉长了，所以这个发育阶段的近距离过载更容易导致近视。 所以这就回应了刚才张总说的青少年时期，就初中高中阶段哈，身体发育的期间，这个近视度数也是非常容易相应的加深的哈。 对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提醒家长啊，孩子在长个，那你小心哦，这个段时间他的近视可容易出现，本来没有的出现近视了，或者是近视一点点的很容易加深了。在临床上我们把近视呢分成三个程度，300度以下的近视叫轻度，300到600度的叫中度，超过600度以上就叫高度了。那么在高度近视里面，比如说那一头更厉害的800-900度、1000多度的，甚至同时含有一些病理的状态出现了，比方说他的眼底有出血了，黄斑有损害了，有萎缩了，视网膜有萎缩了，甚至更重的人会出现近视的原因出现的白内障，近视的原因出现青光眼，我们也经常听说这种高度近视它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出现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裂孔，比一般的人要高过10倍的几率啊。那像这种状况我们叫病理性近视，就是它可能伴有一定的病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别近视啊，可别高度近视了，千万千万不要病理性近视了，因为最后导致视力损害，导致盲，导致最后瞎，都是在病理性近视非常容易出现的。 所以为什么咱们今天说这个话题要防微杜渐哈？ 对， 它真的是一个逐渐演进然后发展变化的过程。 对， 首先是最好不近视，如果是轻度近视的时候呢，也可以亡羊补牢，让它别再往深度上发展。 对， 其实刚才说到不管说近视的究竟的成因是什么哈，但是在我看来它是不是有点像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它是跟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相关的。 对， 然后也会因为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在出现了早期的一些问题之后你不改善，那么它后期出现的度数加深之后甚至是并发的各种问题。 它很类似于糖尿病，它实际上是一个现代病。 嗯， 我感觉在远古的时候都在自然光底下，也没有太多的人工的光线，甚至没有近距离的课业，这些问题不近视的。 嗯 啊，这不幸似的，所以这个跟糖尿病很类似，也是一个现代生活可能是主要诱因的一个状态。防是防得了的，并不是防不了。这个控也是控得了的，并不是控不了。当然只有很少很少的，有一部分人是纯基因上的问题引起的。那他可能因为家族里头或者是带有这种高度近视的基因导致的。那这个是另当别论啊。那么在大多数的或者是普遍的这种孩子的这种情况底下是可以防可以控的。 那好，所以针对我们国家这个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低龄化日益严重的问题呢，近日就有教育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了综合防治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实施方案，打响了青少年近视健康的保卫战。那彭教授刚才说这个是可防可控的。 对， 那要想让各方的力量都动员起来，把青少年的近视率纳入到政府的考核指标，像抓 GDP 一样来抓近视率，是不是就真的能解决这个青少年近视高发的现状呢？ 应该说是可以做到，因为国家这么重视嘛，已经明确的写入了这一条，就是如果三年连续孩子的健康状况包括近视状况啊没有改善，那么是要追责的，也就是追政府领导的责。那么政府会高度重视，可能要好几方面要合力起来做。政府方面呢要主导建一个系统的工程，当然还要安排经费。教育系统呢，在学校教育系统方面更是一个主导地位，因为孩子们都在学校里啊。还有一教育的导向上可能要有做一些根本的更新，不能以这个升学率知识的灌输这个导向的更新，否则的话一个升学率会让这个学业上的增加这种趋势是减不下来的。 嗯 啊，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的这个学校里头要上课，学校外课外也要上课， 还有课外作业，对，还有辅导班， 对对对， 所以这个考试压力的指挥棒哈，就会让近距离工作的这个时间特别长。 对对，医疗上呢，专业上呢，可能是有点力不从心。为什么说我们如果有2亿多的学生，那么真正有多少眼科医生呢？全国上下4万， 4万医生， 对。制定专业的标准，搭建一定的防控平台，这个科学知识的普及，但是在具体的事情上，可能很多精准高效的工作可能要靠人工智能啊，或者是说由他们来代替医生很多很多重复性的啊更精准更快速的工作。想想看，4万人要服务起码的2亿多。这个数字，而且这4万的医生他还要服务本身日常的门诊、日常的手术、日常的其他眼病的治疗。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施展这个场所和机会的时候。那么从家庭来说其实蛮重要蛮重要的。一个就是像我们要教育孩子戴眼镜不是好事儿，他能够主动的在防，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家庭方面可能要让家长，近视没啥，戴副眼镜呗，我都戴着呢，是吧，那就 要纠正他这个认知， 他这个认知要让他知道高度近视了，或者说孩子越小这种高度近视的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的近视病理性的近视会导致盲的，所以要重视这一点。然后在一增一减，我们说的一增一减，比如说增加户外活动，增加自然光线底下的这个生活，减少这个近距离，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当然可以不活动，只要在户外的光线底下暴露状态，就可以显著的减少近视的发病率。 每天累计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如果超过了两个小时， 嗯， 可以明显的减少。 哦， 啊，在我们广州有过这个试验， 嗯， 在澳大利亚也有过这试验， 哦， 这个数据都是很科学的， 嗯嗯， 所以很简单，你不花一分钱。嗯，你只要做到这件事就行了，嗯， 别花钱去上辅导班哈，在外面多玩一会儿。 对，话说回来，像我们年轻小的时候都野孩子， 嗯， 都成天在外面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很少的近视率。 是， 对。 哎呀，那您跟我们近视的人没有共同语言。 但我们知道这个近视的痛苦。 是，嗯，因为您看到的很多是患者他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到一个不可收拾哈，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张定雷张总 ,AirDoc 空中云端医生哈，其实 AirDoc 是这个寓意，也是用人工智能的医学影像识别来做辅助的诊断。从近视的人来说哈，回想起来吧，我家长也不是没管我，学校也不是没说，我也不是不知道，没有一个贴身的管家啊，没有一个实时的提醒或者是强制性的管控啊。那既然现在手机都这么智能化了，人工智能有可能在近视防控上发挥特别贴近性的作用吗？对于孩子来说， 实际上两个方面啊，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去年我们也已经开始布局这个近视这一块，但是真正说发现就是今年这个八部委的文件之后，实际上才真正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开始推进， 嗯， 然后呢，当然那个您刚才提到像影像识别，我们原来做的实际上是比较偏影像识别，但是近视防控这一块可能不单纯是影像识别，会有很多的大数据， 嗯，啊。 第二个就我需要指出的，就是说，实际上刚才彭教授也提到了，就是两亿多的这个青少年，实际上他需要这个家长，然后学校的老师，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们的所归属的这个医院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医疗单位， 嗯， 实际上这几家呢需要一个纽带， 嗯， 因为你很难说通过就是线下的或者说通过传统的比如说形式能把这几方面很好的结合起来，但是在这方面呢，可能您刚才提到像手机啊，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平台，然后呢可以做到数据的这几方面可以共同的打通，比如说小朋友啊，刚才彭教授也提到像小朋友每天的这个光照的时间的这个度量和这个测量和这个监控，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小朋友身上装上传感器啊，然后呢，但是数据呢可以传到平台上，这样他的家长还有他的老师甚至他的医生实际上都可以实时的掌握这些数据。但刚才彭教授提到了我们国家如果有两亿多的青少年的话，而且这个问题是他不是说一年做完了就可以了，可能要从这个小孩可能从学龄一直到可能到初高中， 嗯， 这是连续很多年的， 嗯， 这里的数据的处理就采集处理以及说处理之后最后能给出一个比如说哎发现一些趋势能不能给出一个很好的管控方案， 嗯， 这个实际上都可能不是传统的我们的比如医生啊和老师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简单的计算这些方式，可能它真的需要一个非常大处理的一个数据。 嗯， 所以目前呢人工智能我个人认为其实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更多的是处理这些数据， 嗯， 以及说给出这管控方案，包括日常的每天的这种监控， 嗯， 以及反馈，这个彭教授实际上很有发言权。 那么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哈，继续来听彭教授来讲这个人工智能怎么助力近视防控。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于欣。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

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少年强则中国强，怎么减少小眼镜近视的人的发生率，让孩子们一直保持心明眼亮。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们跟大家聊防微杜渐，关注青少年健康的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彭亚军教授和 AirDoc 副总裁张金雷。教育部近期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少年强则中国强，如何减少小眼镜的发生率，让孩子们心明眼亮？人工智能可以为青少年近视防控发挥什么作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彭亚军教授、 AirDoc 副总裁张金雷跟您聊聊防微杜渐，关注青少年视力健康。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哈，初步的说了这个近视防控现在的压力和近视的原因，那么就说到了人工智能可能能够助力近视防控。从彭教授您现在接触到的临床的情况和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来说，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前沿的领域是怎样的？ 我们说到这个近视的这个形势很严峻，但是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要加进青少年的体质，特别是视力上的一个指标，那这个工作量非常大。首先今年的本底的数据要有，你才能三年以后去对比 啊， 是吧？那么今年的本底的数据，刚才我说的大约6亿的人近视，大约2亿的青少年的中小学生，这个是个大约数。那每个地方的本地的孩子今年2018年到底有多少近视眼，啊，每个孩子的近视度数是多少，你这个本底的今年数据要拿到手 啊，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 这个数据采集像人口统计一样， 甚至比人口统计还难。人口统计你只要基本的男女，他这还要有左眼的数据、右眼的数据， 还得在医疗医生的辅助下哈，还有这样的检查结果。 但是医生每天就已经是超负荷的门诊和病房手术等等这些事情。那所以在这上面可能人工智能就有一个大的施展天地。我们知道刚刚在上海开了2018的国际的人工智能大会啊，对这个方面的工作人工智能来说是小菜一碟啊。比方说我们说每个孩子进行一个基本的数据的采集，进行一个基本数据的汇总和管理，要完成2018年这个的孩子的数据的登记，看起来是个艰巨的工作。其实如果人工智能去做的话，可能就以一挡千，1000个医生的工作量他一台机器就解决了。孩子的基本本底数据的调查方面他就可以介入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 AirDog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AirDog 呢，它跟咱们国家的视光先驱者，就是温州医学院视光中心的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部近视防控中心的那个徐佳教授那边合作，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课题。孩子的近视我可以预测出来。 可以预测它的发展趋向。 孩子现在我们检查一下它的屈光度数是多少，然后把孩子的 日常生活的状态了解到，三个月以后再去测它一次，然后就可以给你个预测表，类似于预测孩子要长多高，是不是姚明可以打篮球，你可以长到2米吗，测测骨龄，相接近这个原理，那我可以预测出来你现在的孩子是没有近视，但是依据你现在的这样的学习状况和用眼状况，他到18岁的时候可能会有右眼350度左眼400度左右的近视，所以你现在要重视起来了。那有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话，那我们对每个孩子可以做一个预测分析，因为的确有些孩子是不容易近视的，没关系，但是有些孩子是极易近视的，又特别容易发生高度近视的，那么这些孩子要重点 防控 防控，这是一个，就是在评估孩子的容易不容易近视，评估孩子容易高度上的风险度 AI 可以做那么再剩下来呢，就是监控，比方说18年是这样，19年啪又一个数据出来跟这个本底的数据对比，那么政府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年工作下来是前进了，持平了，还是倒退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进行对比，那么这个又是 AI 小菜一碟的事儿，是吧，它可以语音人脸识别，这些小的数据的识别那太容易了，但是当然每一个孩子是个小数据，这么多孩子在一块那是一个大的数据，那这个数据上的操作监控都可以在 AI 这个领域里头出现很多的助力的东西，还有呢就是各种各样方法的监控孩子的，比方说我们知道孩子很难做到主动性，那么在上海是这样的，做的试点的效果非常好，给每个孩子发一个手表， 可穿戴设备， 对，非常卡通，非常可爱，甚至可以通话， 他愿意戴的， 愿意戴，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自然光照的监控器，跟孩子说送你一个手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除了睡觉之外你都带着它，这个孩子这一天自然光照了多长时间， 活动有没有达到2小时， 对对对，带，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自然光照的监控器，跟孩子说送你一个手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除了睡觉之外你都带着它，这个孩子这一天自然光照了多长时间， 活动有没有达到2小时， 对对对，那么整个学校的数据每天都能采集到，然后 AI 也可以自动的提醒家长，你们孩子今天照的可不够啊，所有小学生中学生都有那么一个手表的话，那这个 AI 上做不需要这个医生一个一个去盯的了， 对，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就是说当真的是光照充分的孩子他的近视就没有发展或者是没有成为近视眼的时候，这个经验就是让其他的家长心服口服， 对对， 然后对于其他的孩子来说他也有一个知道自己怎么办， 对， 能避免自己近视加深的具体可操作的做法， 是是，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比如说已经近视了，我们要控，还有很多产品呢就是在孩子的那个近视眼的那个框架上面，在那个框架那个地方安装一个小东西，这个小东西呢可以控制他写字的时候的姿势，写字 用眼习惯， 看书太近了，这个东西就发出一个警告，滴滴滴滴滴的提示，然后还监测到你一天有多长时间是超过了这样的一个近距离，那么这个也是在大数据的监控范围之内可以提示的，所以这个在 AI 的这个领域里来说，这个是人工智能上可以很方便的达得到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像 AirDog 他们的长处是眼底的图像的识别，他们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筛查和识别，啪拍一张 眼底地图， 马上就判断你是有糖尿病了，因为你的眼底已经出现了糖尿病 引起的视网膜改变了。 嗯， 那么他们这种判读的效果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医生。 嗯 啊，他类似于像那个阿尔法狗一样的。 嗯嗯， 他把所有的棋谱都读会了，但是把我们所有医生的看片的经验都灌输进去了，所以他又快又准。那么可以也用到近视上， 就是防控那些高度近视以后是不是往病理性近视发展。 对，他的眼底图去监控它。 嗯 啊，这个所以有 AI 大展宏图的地方。 嗯， 有很多环节都是可以不靠人，靠人工智能。 那所以张总这个听了肯定也特别兴奋哈，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那所以 AI Doc 目前有没有计划在近视防控领域有更多的落地的工作？ 嗯，当然去年八月份和这个温医大，就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实际上就一直在筹划这件事情，然后到今年的这个九月份，然后这个事情看起来就非常的光明。 嗯， 但是呢也认识到，就是说实际上刚才彭教授也讲到，就是说将来真正开始做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做，包括中间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个不光是要有很好的 AI 的产品， 嗯 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整体的这个运营，因为也涉及到非常多的细节，包括里面的设备，就是这里面的采集数据还是要有设备，然后统一的标准，以及这个数据平台，以及将来这个数据处理之后，然后还是要给家长或者学校相关的解决方案。 嗯嗯 啊，这些实际上而且近视我个人感觉蛮个性化的，就是你很难说给一个学校就一套方案。 嗯嗯， 可能不同的孩子都有不同的一些方案。 对对 对，就是既然导致近视的那个诱因那么多，那么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的不同可能造成他近视的原因有差异性哈。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个工作其实还是真的，嗯，坦诚讲也是任重道远啊。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近视，然后家人基本上都戴眼镜， 嗯， 然后我女儿两岁多，实际上现在也是朝这个趋势在发展， 嗯， 实际上她一岁半我们就已经开始带去看眼科医生，实际上也是发现就是说其实每个家庭都会有很多这方面的需求， 嗯， 就是说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庭说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当然那个从另外一角度来说呢，刚刚彭教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除了医生啊，还有我们这些技术公司把这件事情做好之外，其实家长老师啊，特别是孩子晒太阳这件事情，实际上这是最简单目前操作程度就是最容易普及，而且相对来说成本几乎又最低。 是啊，以前只知道这个晒太阳能补钙获取维生素 D， 那现在它还能防近视，更有必要晒了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了防白内障，所以要避免过多的紫外线的摄入，那所以晒太阳的时候我要不要戴墨镜呢？ 并不只指你夏天正午的太阳去晒，它只要是自然光环境就行了。 嗯， 比方说你更讲究一点，还是别在晚上写作业了，你让他在靠近窗台的写字台上自然光底下写作业嘛。 哦， 自然光， 嗯， 它不一定强调是正午的太阳， 嗯， 比方说啊早晨的， 嗯 啊傍晚的， 嗯， 自然光， 嗯， 就是眼睛我们叫沐浴阳光，并不是指正晒着阳光。 嗯 啊，当然不赞成夏天正午的太阳起出去这个暴晒是不可取的，而且两小时就够了，累计的两小时。 自然光或者斜射进来的阳光下的阅读哈，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确实有两个趋势哈，一个是大家恨不能走路都埋头在手机里，用作调节视力的这个远看和看其他事物的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这好像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对， 地铁里也是所有人都低头看着手机。 对， 另一个就是随着近视的高发，大家也越来不觉得它是个病。 对， 啊，掉以轻心。 是是是。 嗯，视光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验光配镜哈。 对， 眼镜店本身现在的市场规模是不小的。 嗯， 那人工智能如果想来合作或者是进入到覆盖到这些眼镜店提供人工智能的服务，可以实现吗？ 目前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做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因为我们也发现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孩子然后和家长呢可能在验光或者配镜方面可能还是要去眼镜店的多一些啊，而不是去这个医院啊。 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目前很多的眼镜店呢，就是我们观察到，就是很多的流程或者说标准，其实还是有待于统一。 嗯、 所以我们呢和这个星创就是宝岛眼镜啊、 嗯、 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将来的话呢，很快在未来的三五年时间内吧，但是现在看起来希望是越短越好， 嗯、 能够在全国它所有下属的1200个门店啊、 嗯， 将来呢，第一呢都是有这个，就是所有的验光配灯的流程都是非常标准统一的、 哦、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因为在国外的话，我们发现就是说，其实验光配镜包括配眼镜啊、 嗯、 镜框眼镜，实际上它都是要有眼底检查这一块 啊、 哦，然后要做相关的评估。 嗯、 所以呢，这个眼镜店目前在国内我们观察到是没有这个流程， 没有， 就是 散瞳都很少。 对、 嗯， 将来的话呢，像这些流程呢，逐渐的加。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因为在国外的话，我们发现就是说，其实验光配镜包括配眼镜啊、 嗯、 镜框眼镜，实际上它都是要有眼底检查这一块 啊、 哦，然后要做相关的评估。 嗯、 所以呢，这个眼镜店目前在国内我们观察到是没有这个流程， 没有， 就是 散瞳都很少。 对、 嗯， 将来的话呢，像这些流程呢，逐渐的加入之后，会对这个验光配镜的准确啊啊、 嗯、 这方面可肯定还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刚才彭教授也提到了、 嗯，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能做的更多的是这个影像或者是数据方面的处理，实际上可以帮助这个医生或者是验光师啊，然后呢，眼科医生呢可以更好的帮他们来把这个数据，可以把这个数据分析之后呢，给这个医生更好的帮助。 嗯，所以这个对于验光配镜的服务来说哈，也是解决了家长的这个担忧，怕配一个不合适的眼镜反而加重了近视，所以这也是目前星创世界哈通过跟 AirDoc 的合作来把宝岛眼镜门店升级为了一个比较高效的低成本的快速做近视疾病的筛查和眼底疾病的筛查哈，因为大家越早筛查，不管是近视防控还是其他的眼底疾病，那么越早了解自己的情况，像刚才彭教授说的，你有了一个自己的可对比的数据，然后能够控制它的发展变化，相应的治疗成本也会降低。 对对，是这样的、嗯、其实民航已经放宽了，民航是可以招收有近视眼的飞行员了。 哎呀，我们上学的时候招飞行员是必须要看那个 C 字表、 啊、 然后那视力要 2.5 以上、 嗯嗯， 但是说现在招飞行员已经很难招到不近视的、 这个视力这一关上已经碰到很大的一个困难了，就觉得这个可以筛选的人群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 而且这么大的一个近视力，这么高的一个高度近视力，这个眼健康以后眼病那是不得了的， 是， 所以是要高度重视，那么只有全社会都重视，在可防可控这两件事情做到、 嗯， 孩子是有一个光明的一个视力，光明的一个未来的。 嗯，而且我想孩子们也对可穿戴设备呀、啊 嗯、 AI 人工智能啊会非常感兴趣，很容 易接受。 啊、 嗯、 所以你是不是再给我们总结一下、 嗯、 AI 助力近视防控这个大有作为， 嗯， 可能都会应用在哪些方面？ 嗯，一个呢，评估这个孩子是否容易得近视、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评估他高度近视或者病理性近视的这种风险度有多大？ 嗯， 第三个呢，就是监测孩子是不是达到我们所设计的监控的标准。 嗯， 第四个呢，就是监控他的度数的发展，监控他眼底和其他方面参数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比一下啊，这种监控的方案的效果是不是需要调整？ 嗯，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大数据用在大平台上，用在总体的控制和细到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孩子的个体化的方案上去， 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的视光数据哈，我想对于每个人来说，然后对于家长来说 嗯 都很重要，所以这是防微杜渐哈，先能从这样的微小做起，那就能够不再渐进式发展吗？大数据的 AI 助力和筛查有 AI 助力，对于整个全民族的近视防控可以发挥更深入的作用。 对， 嗯， 可以的。我们国家在 AI 领域呢是走在前面的， 嗯， 而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艰巨的近视防控任务，正好和这个可以合拍。 哦， 啊， 那张总 ，AirDoc 作为这个代表医疗人工智能的企业哈，之前在辅助诊疗、健康管理和医学影像方面都是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呢。那么宝岛眼镜或者这种视光领域的落地，也是你们从原来的三甲医院更多的医院的合作 接触到了更多的一般人，是吗？ 过去几年的做这个 AI 的产品或者是算法技术开发方面，也发现这个很多的情况实际上或者很多的疾病很多需求不完全在医院。啊，包括这个比如说视光这个领域，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还是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可能是在我们叫院外，比如说眼镜店啊这种环境啊，所以呢我们也在努力看，就是说这个适应怎么来适应这种需求，比如说这个验光配镜，因为你很难说现在包括刚才彭教授也提到，如果都搞到医院去验光配镜，这个也不现实，也肯定也做不到。那能不能就是说在院外这个环境我们把它更加的规范，或者说在这个环境内呢我们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这个服务，或者说能够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啊，因为人工智能实际上里面我们的服务里面其实蛮重要的是精准或者个性化的一个服务啊，这些呢如果能做好的话，实际上肯定我也呼应刚才彭教授讲的，肯定也是对这个整体的近视防控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其实原因也蛮简单，就这里面确实亟待处理的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的，2亿多人的数据采集处理，实际上这个我相信没有别的疾病可以在必须在这么短期内完成，而且是将来每一年啊要延续很多年，每一年都要去做的工作。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整体这个工作呢实际上不光是量大，然后时间也紧，然后另外对这个数据的这个整体的精准或者说数据本身的这个质量以及后续的那个数据的控制管理处理，我相信其实要求都是很高的。 对，这个需要医学界和人工智能企业的联合的合作哈，有足够的大数据的积累，相对广泛的应用来服务到更多的青少年和家庭。回到说近视防控的问题，我想请彭教授再纠正大家一个认知吧，就是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反正就是多屏化的时代了，反正近视青少年的时候可以戴 OK 镜啊，成年之后可以做激光手术，我是不是就别太把它当回事儿了？ 不是的，这样的我们说所有能做的事情现在都是让你一个近视眼看清楚了啊，我们让你近视眼看清楚的方法，框架眼镜，无形眼镜，角膜塑形镜 ,OK 眼镜，甚至等18岁以后定型了做近视的激光手术，甚至做植入镜片的手术等等，看清楚了。 对， 但是眼球在增长，在增长的过程中对眼底的一些损害的变化，特别是病理性的变化都没改变。所以说是视力近视矫正了，但是近视状态的眼球没有治愈，最后导致出现问题的病理性的问题，因素依然存在，发病的程度依然存在，最后导致盲的这个结果也依然会出现，所以不要高度近视了，不要深度近视和病理性近视了，浅的轻的还可以，所以我们最好不近视。近视了以后千万不要高度的病理的近视了。 好，这就是在节目最后再跟大家提一个醒哈。不管用什么方式，你可以去过一个无镜的生活，但是你那个近视造成的眼轴的拉长和眼球的变形目前是不可逆的。 对， 而它造成的各种风险和隐患哈，眼底病啊，青光眼啊，视网膜脱落呀，等等等等，这些风险都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不想最终承受的哈。 我有个问题也想问一下彭大夫，在学龄前之前的儿童是不是也其实也是家长要关心，比如说在2岁3岁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开始对这件事情要关注，而不是说认为小朋友可能都上学以后才会近视。 这个应对低龄化这个问题啊，因为幼儿园就开始近视怎么办？ 有两点可以做的，第一点就是密切的关切这些孩子的视力状况，因为在这些孩子里面可能还混杂的有一些弱视的成分，一些远视的成分，这是需要到医院里去就医的。它不是因为在发育看多了看这个出现的近视。这个所以你要密切的注意孩子这个视力状况，他是不是跟相应的年龄的视力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要到医院去就医去检查。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太早的让孩子接触电子产品。这一点非常重要。 太早是多早？ 甚至是学龄前就不应该接触。